《资治通鉴》卷第94，禁忌16。显宗成皇帝上之下。咸和三年春正月，温峤入旧建康，均于浔阳。韩晃袭司马刘于慈湖，刘素懦怯，将战时至不知口处，兵败而死。丁未，苏峻率祖焕、徐刘等众20000人即自横江登牛渚，均于岭口，台兵遇之，屡败。二月庚戌，峻至蒋陵富州山，陶回谓与亮曰：“峻至石头有众数，不敢直下，必向小丹阳南道不来，以伏兵邀之，可一战擒也。”亮不从，峻果自小丹阳来，迷失道，夜行无复不分。亮闻乃悔之。朝氏以精义威逼，多遣家人入东避难。左卫将军刘超独遣妻奴入居宫内。诏以卞捆都督大行东诸军事，与侍中钟雅率郭沫、赵印等军及郡战于西陵，捆等大败，死伤以千数。丙辰，郡攻清溪栅，卞捆率诸军聚击，不能进。郡阴风纵火，烧台省及诸营四署，一时荡尽。捆背拥新玉，疮疣未合，立即率左右苦战而死。二子枕虚随父后，亦负敌而死。其母俯尸哭曰：“父为忠臣，子为孝子，夫何恨乎？”丹阳尹杨曼勒兵守云龙门，与黄门侍郎周导、庐江太守陶瞻皆战死。宇亮率众将阵于宣阳门内，未及成列，侍众皆弃甲走。亮与弟义、条义及郭沫、赵印俱奔浔阳。将行，故谓钟雅曰：“后世深以相违。”雅曰：“动辄摧崩，谁之咎也？”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不容复言。”亮乘小船，乱兵相拨掠。亮左右射贼，误中舵弓，应弦而倒。船上嫌失色欲散，亮不动。徐曰：“此手何可使捉贼？”众乃安。郡兵入台城，司徒导为侍中楚煞曰：“至尊当御正殿，君可起令速出。”煞即入上阁，公自抱地登太极前殿。导及光禄大夫陆业、荀松、尚书张凯共登御床，拥卫帝，以刘超为右卫将军，使与钟牙、楚煞侍立左右。太常孔瑜朝服守宗庙，使百官奔散，殿省萧然。郡兵既入，斥楚煞令下，煞正立不动，呵之曰：“苏冠军来进至尊，军人岂得亲逼？”由是郡兵不敢上殿，突入后宫。宫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见掠夺，郡兵驱役百官，光禄勋王斌等皆被锤踏，令傅旦登蒋山，裸剥侍女，皆以坏习山草自障。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， 哀嚎之声震动内外。初，姑熟蓟县尚书左丞孔坦谓人曰：“观郡之事，必破台城，自非战事，不须荣服。”即台城县，荣服者多死，白衣者无他。时官有布20万匹，金银5000斤，钱10000，绢10000匹，他物趁势，郡尽废之。太官唯有烧鱼米数担以供御膳。或谓中雅曰：“君性量直，必不容于寇仇，何早为之计？”雅曰：“国乱不能匡，君威不能济，各遁逃以求免，何以为臣？”丁巳，郡称诏大赦，唯与亮兄弟不在原力，以王导有德望，有使以本官居己之右。祖约为侍中、太尉、尚书令，郡自为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徐柳为丹阳尹，马雄为左卫将军，祖焕为骁骑将军。益阳王样议郡，称述郡公，郡复以样为西阳王、太宰、录尚书事。郡遣兵攻吴国内时与兵，兵不能御，弃郡奔会稽，至浙江，郡购之甚急。吴陵下族引兵入水，以渠除覆之，淫笑古意，溯流而去。每逢罗索，则以杖扣船曰：“何处觅与兵？与兵正在此。”人以为罪，不疑之，兵仅免。郡以侍中蔡摩为吴国内史。温峤闻健康不守，嚎痛，人有后之者，悲哭相对。与亮至浔阳，选太后诏，以峤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又加徐州刺史西涧司空。峤曰：“今日当以灭贼为急，未有功而先败官，将何以示天下？”遂不受。峤素重亮，亮虽奔败，峤欲推奉之，分兵给亮。后诏大赦，改元太和。三月丙子，与太后以幽崩。苏郡南屯于湖。夏四月，后诏将石堪攻渊，南阳太守王国祥之，遂进攻祖约军于淮上。约将陈光起兵攻约，约左右严突冒泪曰：“光为为约而擒之，约于元豁免。”光奔后赵。人参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。与亮温峤将起兵讨苏郡，而道路断绝，不知健康声闻。会南阳范汪至浔阳，言郡政令不依，贪暴纵横，灭亡已兆，虽强亦弱，朝廷有倒悬之急，宜时进讨。峤深纳之。亮必汪参护军事，亮峤互相推为盟主。峤从弟冲曰：“陶征西未重兵强，宜共推之。”峤乃遣都护王谦妻诣荆州，邀陶侃与之同赴国难。 看有以不欲顾命为恨。答曰：吾将役外将，不敢越局。乔吕睡不能回，乃顺侃意遣使谓之曰：人攻且守，仆当先下。使者去已二日，平南参军荥阳毛宝别使还，闻之，遂乔曰：凡举大事，当与天下共之，失客在何，不宜一同。假令可疑，犹当外事不决，况自为袭二爷。以即追信改书，言必应俱进，若不及前信，当更前使。乔亦悟，即追使者改书，侃国许之。遣都护公登率兵议乔，乔有众七千。于是列上上书，臣祖曰苏俊罪状，一告征阵，撒气登州。陶侃复追公登还，乔谓侃书曰：夫君有进而无退，可增而不可减，进以移袭远近言于蒙府，客后越办大举，诸郡军并在路次，唯须人工军制便齐进耳。人工今召军还，疑惑远近，成败之由将在于此。仆才轻任重，时凭人工堵碍，远秉成规，至于手起戎行，不敢有辞。仆与人工如首尾相位，唇齿相依也，恐或者不达高止，将为人工缓于讨贼，此生难追。仆与人工并受方悦之任，安危休戚，礼记同之，且自请之故，筹谋往来，情深意重，一旦有急，亦望人工惜重见救，况社稷之难乎？今日之忧，岂为仆一州？文武莫不瞧起。假令此州不守，约郡数置官长于此，荆楚西逼强胡，东接逆贼，因之以积谨，将来之危，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。人公尽当为大晋之忠臣，惨桓文之功，退当以慈父之情，雪爱子之痛。今约郡凶逆无道，痛感天地，人心其一，贤皆切齿。今之进讨，若以时投卵耳。苟复召兵还，是为败于基城也。愿深察所陈。王谦期谓侃曰：苏俊豺狼也，如得遂志，四海虽广，公宁有戎族之地乎？侃深感悟，即戎服登州。瞻丧志不吝，昼夜兼道而进。西涧在广陵，城孤粮少，逼近湖寇，人无固志。得诏书，即流涕示众，入赴国难，将士争愤。遣将军夏侯长等践行谓温峤曰：或闻贼欲携天子东入会稽，当先立营垒，屯聚要害，既防其越邑，有断贼粮运，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，贼攻城不拔，也无所掠，东道既断，粮运自绝，必自溃矣。乔深以为然。五月，陶侃率众至浔阳，一者贤谓侃欲捉羽亮以谢天下，亮甚惧， 用温峤计一砍拜谢，砍惊指之曰：“与元贵乃拜陶氏行也。”亮引咎自责，封职可观。砍不觉释然曰：“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，今日反见求也。”即与之谈宴终日，遂与亮峤同去健康。戎卒四万，经其七百余里，征鼓之声震于远近。苏峻闻西方兵起，用参军贾宁计，自姑熟环聚石头，分兵以拒砍等。以为郡逼迁地于石头，司徒岛固政不从，帝哀泣声车，宫中痛哭。时天大雨，道路泥泞，刘超中雅不识左右，郡急马不肯乘，而悲哀慷慨。郡闻而恶之，然未敢杀也。以其亲信许方等补司马都殿中见，外托宿卫，内食防御超等。郡以苍屋为地宫，日来地前似丑颜。刘超中牙与右光禄大夫荀松，今此光禄大夫华衡上书荀遂，侍中丁谈侍从，不离地侧，使饥馑米贵。郡问卫，超一无所受。前犬朝夕，臣节欲攻，虽居忧恶之中，超有启地，受孝经论语。郡使左光禄大夫陆业守留台，逼迫居民，尽拒之后院。使匡主守院城，尚书左丞孔坦奔讨侃，侃以为长史。初，苏峻遣尚书张凯全都东军，司徒岛密令以太后诏与三吴立誓，使起义兵救天子。会稽内史王书以羽兵行奋武将军，使将兵一万西渡浙江。于是吴兴太守于谭、吴国内史蔡摩、前义兴太守顾仲等皆举兵应之。谭母孙氏谓谭曰：“汝当舍生取义，勿以吾老为累。”晋遣其家童从军，欲其环佩以为军资。摩以与兵当还就任，即去郡以让兵。苏峻闻东方兵起，遣其将管商、张建、洪辉等拒之。于谭等与战，互有胜负，未能得前。陶侃、温峤均于茄子浦，峤以南兵袭水，苏峻兵遍布，令将士有上岸者死。会郡送米万斛为祖约，约遣司马桓甫等迎之。毛宝率千人围峤前锋，告其众曰：“兵法，军令有所不从，岂可视贼可击，不上岸击之也？”乃擅往袭府，悉获其米，斩获万计，曰由是击伐。峤表保为庐江太守。陶侃表王书兼浙东军事，于谭兼浙西军事，西建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，令书谭接受建节度。建率众渡江，与侃等会于茄子浦。 雍州刺史魏该亦以兵会之。丙辰，侃等州师直指石头，至于蔡州，侃屯扎浦，乔屯沙门浦，郡登烽火楼，望见示众之盛，有惧色，谓左右曰：“吾本志温峤能得众也。”与亮遣都护王章及郡党张耀，反为所败。亮送节传以谢侃，侃答曰：“古人三败，君侯始二，当今事急，不宜硕耳。”亮司马陈俊殷荣亦侃谢曰：“将军为此，非荣等所才。”王章至曰：“长自为之，将军不知也。”侃曰：“昔殷荣为君子，王章为小人，今王章为君子，殷荣为小人。”宣城内史桓仪闻京城不守，慷慨流涕，进屯泾县。时周郡多遣使降苏郡，皮会复劝仪，仪且与通使，以书交质之祸。仪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亦在至死，焉能忍耻与逆臣通问？如其不济，此则命也。”仪遣将军于纵守兰石，郡遣其将韩晃攻之，纵将败。左右劝纵退军，纵曰：“吾受桓侯厚恩，当以死报。吾之不可复桓侯，由桓侯之不复国也。”遂力战而死。晃进军攻夷，六月城陷，执夷杀之。诸军出至石头，给予决战。陶侃曰：“贼众方胜，难与争锋，当以岁月制计破之。”继而屡战无功。监军部将李根请助白石垒，侃从之，夜筑垒，至小而成。闻郡军言声，诸将咸聚其来攻。孔坦曰：“不然，若郡攻垒，必须东北风急，令我水军不得往救。今天清静，贼必不来，所以言者，必遣军出江城，略京口以东矣。”已而果然。侃使与亮以2000人守白石，郡帅不计万余，四面攻之，不克。王叔、于谭等硕与郡兵战，不利。孔坦曰：“本不须召西宫，遂使东门无限，今已遣还，虽晚犹胜否也。”侃乃令箭与后将军郭沫环聚京口，立大业、曲阿、灵亭三垒，以分郡之兵士，使郭沫守大业。人臣为该族，祖曰前祖患环府袭盆口，陶侃闻之，将自击之。毛宝曰：“义军恃攻，攻不可动，保请讨之。”侃从之。患府过晚，因供乔国内史桓宣，保往救之，为患府所败，见冠宝璧。撤安，保使人踏鞍拔剑，血流满靴，还击患府，破走之。宣乃得出，归于温峤。保进攻祖约军于东关，拔合肥树，会乔召之，复归石头。 祖约诸将因与后赵通谋，许为内应。后赵将石聪、石堪引兵济淮，攻寿春。秋七月，约众溃，奔溧阳。聪等掳寿春二万余户而归。后赵中山公虎率众四万自止关西入，击赵河东，应之者五十余县，遂进攻蒲坂。赵主要遣河间王术发低羌之众屯秦州，以备张俊、杨南迪，自将中外精锐水陆诸军以救蒲坂。自渭关北济，虎踞隐退，要追之。八月，即于高后，与虎战，大破之，斩十瞻，枕师二百余里，收其资帐一骑。虎奔朝歌，要即自大洋，攻十生于金庸，决千金鳄以贯之。分遣诸将攻吉郡河内。后赵荥阳太守尹举、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之，襄国大震。张俊治兵与程须袭长安。李曹郎中所寻见曰：刘耀虽东征，其子印守长安，未易轻也，届时小有所获，彼若是东方之徒，还于我教，祸难之期未可量也。郡乃止。苏郡复心陆勇、匡竹、贾宁闻祖约败，恐事不济，劝郡进诸司徒岛等诸大臣，更述复心。郡雅静岛不许。勇等更二于郡。导使参军袁丹前右勇使归顺。九月戊申，导携二子于勇皆奔白石，丹患之曾孙也。陶侃、温峤等与苏俊久相持不绝，俊分遣诸将东西攻略，所向多捷，人情凶惧。朝士之奔西军者皆曰：郡狡黠有胆绝，其徒骁勇，所向无敌，若天讨有罪，则郡终灭亡，只以人事言之，未易处也。温峤怒曰：诸军怯懦，乃更遇贼，即累战不胜，峤亦惮之。乔军食尽，逮于陶侃。侃怒曰：使君前云不由无良将及兵食，唯欲得老仆为主耳。今朔战皆北，良将安在？荆州皆虎鼠二虏，当备不虞。若复无食，仆便欲西归，更思良算，徐来舔贼，不为晚也。乔曰：凡失客在河，古之善教也。光武之计昆阳，曹公之把官渡，以寡敌众，仗义故也。郡曰：小数，凶逆滔天，何忧不灭？郡骤胜而骄，自谓无前。今挑之战，可一鼓而擒也。奈何舍垂立之功，舍进退之计乎？且天子忧逼，社稷危殆，乃四海臣子肝脑涂地之日。乔等与公并受国恩，事若克计，则臣主同坐，如其不竭，当挥身以谢先帝耳。今之世事亦无玄种，譬如骑虎，安可中下哉？公若为众独反，人心必举， 举众拜视，一齐将回旨于公矣。毛宝言于乔曰：“下官能留陶公。”乃往税侃曰：“公本应镇芜湖，为南北事缘，前计已下，势不可还。且军政有进无退，非只整齐三军，示众必死而已，亦为退无所惧，终至灭亡。亡者杜涛非不强盛，公竟灭之，何至于郡独不可破耶？贼亦未死，非皆勇健，公可试于保兵，使上岸断贼资粮。若保不立效，然后攻去，人心不恨矣。”坎然之，加保都护而遣之。敬陵太守李阳说坎曰：“今大事若不济，公虽有粟，安得而食诸？”坎乃分米五万担以饷乔军。毛宝稍郡勾容胡属积聚，郡军乏食，坎遂留不去。张建、韩黄等急攻大业，垒中乏水，人饮粪之。郭沫惧，前突围出外，留兵守之。西建在京口，军士闻之，皆失色。参军曹纳曰：“大业京口之旱壁也，一旦不守，则贼兵竟至，不可当也。请还广陵，以伺后举。”见大会辽左，则纳曰：“吾受先帝故托之重，政府捐躯九泉，不足报色。今强寇在近，众心危逼，吾复心之左而生长异端，当何以率先义众，振义三军也？”将斩之，久乃得势。陶侃将就大业，长史殷献曰：“吾兵不习不战，就大业而不竭，则大事去矣。不如急攻石头，则大业自解。”侃从之。献容之兄也。庚午，侃督水军向石头，与亮、温峤、赵胤率步兵万人从白石南上，欲挑战。郡将八千人逆战，遣其子硕及其将匡孝分兵先搏赵胤军，败之。郡方烙其将士，乘醉望见胤走，曰：“孝能破贼，我更不如耶？”因舍其众，与数骑北下突阵，不得入。将回趋白木碑，马至，砍部将庞氏、李谦等投之以矛，郡坠马，斩首，栾割之，焚其骨，三军皆称万岁，余众大溃。郡司马仁让等共立郡地义为主，必成自守。温峤乃立行台，布告远近，凡故吏二千担以下，皆令赴台。于是智者云集。韩晃闻郡死，引兵驱石头。管商洪辉攻灵亭垒，都护李弘、轻车长史滕韩击破之。韩修之孙也。商走一与亮翔，余众皆归张建。冬十一月，后赵王乐与自将就洛阳，辽左程霞等故谏曰：“刘耀悬军千里，事不知久，大王不宜亲动，动无万全。”乐大怒，暗箭赤霞等出，乃射徐光，召而谓之曰：“ 刘耀乘一战之胜为首洛阳，庸人之情皆为其风不可当，要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，失老卒怠，以我出锐机智，可一战而擒也。若洛阳不守，要必送死冀州，自河以北席卷而来，无事去矣。城侠等不欲无行，卿以为何如？对曰：刘耀乘高厚之势，不能近邻相国，更守金庸，此其无能为可知也。以大王威略临至，彼必望其奔败，平定天下，在今一举，不可失也。乐笑曰：光言是也。乃使内外戒严，有见者斩。命石堪、石聪及豫州刺史陶豹等各统县众会荥阳，中山公虎进据石门，乐自统部骑四万取金庸，计自大恶。乐谓徐光曰：要胜兵成高官，上策也，阻洛水其次也，坐守洛阳此成擒耳。十二月已亥，后赵诸军急于成高，不足六万，计二万七千。乐见赵无守兵，大喜，举手指天赴嘉额曰：天也。卷甲衔枚，轨道兼行，出于拱资之间。赵主要专与避臣尹伯，不抚士卒，左右获见，要怒，以为妖言，斩之。文乐以计和，使亦增荥阳戍，渡黄马关。俄而洛水后者与后赵前锋交战，秦节送之。要问：大胡自来也，其众几何？节曰：王自来，军事甚盛。要色变，使设金庸之围，阵于洛西，众十余万，南北十余里。乐望见，亦喜，谓左右曰：可以贺我矣。乐率部骑四万入洛阳城。己卯，中山公虎引部卒三万自城北而西，攻赵中军。石堪、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，击赵前锋，大战于西阳门。乐攻冠甲胄，出自昌河门，夹击之。要少而嗜酒，末年尤甚，将战饮酒数斗，常乘赤马无故局顿，乃乘小马，必出复饮酒斗余，至西阳门，挥阵就平。石堪因而乘之，赵兵大溃，要昏醉退走，马陷石渠，坠于冰上，披窗十余，通中者三，为堪所持。乐遂大破赵兵，斩首五万余级，下令曰：所欲擒者一人耳，今已获之，共斥将士一封旨锐，纵其归命之路。要见乐曰：时王颇以重门之盟否？乐使徐光谓之曰：今日之事，天使其然，复云何也？已有乐班师，使征东将军十岁将兵为宋耀，遂虎之子也， 要窗甚，再以马鱼，使依李勇与同在。己亥，至襄国，设要于永丰小城，及其妓妾严兵为首，遣刘越、刘震等从男女圣府以见之。要曰：吾为卿等久为灰土，时亡人后，乃全佑至今也。我杀石陀，愧之多矣。今日之祸，岂自愤耳？刘晏终日而去。乐使要与其太子西书，欲令速降。要但斥西与诸大臣，匡为社稷，勿以无异议也。乐见而恶之，久之乃杀要。是岁，成汉献王相卒，其子征东将军寿以丧还成都。常主雄以李武为征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代寿屯晋寿。四年春正月，光禄大夫陆业及弟尚书左仆射完水匡竹，以愿城附于西军，百官皆附之，推业督攻城军事。陶侃命毛宝守南城，邓岳守西城。右卫将军刘超、侍中钟雅与健康令管沛等谋奉帝出赴西军。事谢，苏毅使其将平原仁让将兵入宫守超雅。帝抱持悲泣曰：“还我侍中右卫。”让夺而杀之。初，让少无姓。太常华衡为本州大中正，处其品，即让为苏郡将，城市多所诛杀，见衡者恭敬，不敢纵暴。即中流之死，苏毅欲并杀衡，让尽心就位，衡乃得免。冠军将军赵印遣部将甘苗击祖约于溧阳，戊辰，约夜率左右数百人奔后赵，其将千腾率众出降。苏毅、苏硕、韩晃并立攻台城，焚太极东堂及密阁。毛宝登城，射杀数十人。晃谓宝曰：“君明勇果，何不出斗？”宝曰：“君明健将，何不入斗？”晃笑而退。赵太子西闻赵主要被擒，大惧，与南阳王印谋西保秦州。尚书胡勋曰：“今虽丧军，净土尚完，将士不叛，且当并力拒之，力不能拒，走未晚也。”印怒，以为举重，斩之。遂率百官奔上归，主征阵亦皆弃所守从之，关中大乱。将军蒋英、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，遣使降于后赵。后赵遣石生率洛阳之众赴之。二月丙戌，诸军攻石头，建威长史韩腾及苏毅大破之。苏硕率骁勇数百渡淮而战，温峤击斩之。韩晃等惧，以其众救张建于曲阿，门隘不得出，更相倒戒，死者万数。西军获苏毅，斩之。腾韩部将曹据 抱弟奔温桥船，群臣见弟，顿首豪气请罪，杀西阳王样，并其二子播冲、孙松及彭城王雄。陶侃与仁让有救，未请其死。帝曰：“是杀无事中右卫者，不可赦也。”乃杀之。司徒导入石头，另取顾节。陶侃笑曰：“苏武节似不如是。”导有惭色，丁亥大赦。张建以洪辉等二余己皆杀之，率周师自延陵将入吴兴，以为杨烈将军王允之与战，大破之，获男女万余口。建复与韩黄马雄等西去故障，西建遣参军李弘追之，及于平陵山，皆斩之。是时宫阙灰烬，以建平原为宫。温峤欲迁都豫章，三吴之豪请都会稽，二论纷纭未决。司徒导曰：“孙仲谋、刘玄德据言建康王者之宅，古之帝王不必以封简宜都，苟物本节用，何忧凋敝？若农事不修，则乐土为虚矣。且北寇游魂似我之系，一旦示弱，窜于蛮越，求之忘食，俱非良计。今特宜镇之以静，群情自安，由是不复喜都。”以楚煞为丹阳尹，时兵火之后，民物凋残，煞收集散亡，精益遂安。人吟以襄州并荆州。三月，壬子，论平苏郡公，以陶侃为侍中太尉，封长沙郡公，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。西建为侍中、司空、南昌县公。温峤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、史安郡公。陆业进爵江陵公，自于赐爵侯伯子南者甚重。卞捆及二子枕虚、桓仪、刘超、钟雅、杨曼、陶瞻皆加赠事。陆勇、匡竹、贾宁解苏郡之党也。郡未败，勇等去郡归朝廷。王导欲赏以官爵，温峤曰：“勇等皆郡之复心，守为乱阶，罪莫大焉。晚虽改悟，未足以赎前罪，得权首领，为幸多矣，岂可负褒宠之哉？”导乃止。陶侃以江陵偏远，一镇巴陵。朝议欲留温峤辅政，峤以王导先帝所任，故辞还藩。又以精益荒残，资用不给，乃留资序据弃用，而后悬于武昌。帝之出石头也，与亮见帝其嗓哽咽，赵亮与大臣俱声欲坐。明日，亮父逆手谢罪，起骸骨，与何门投窜山海。帝遣尚书、侍中、守诏未遇曰：“此社稷之难，非救之责也。”亮上书自陈， 祖曰苏峻，纵似凶逆，罪由臣发。寸斩屠戮，不足以泄七庙之灵，色四海之泽。朝廷复何离耻臣于人次？臣亦何言自赐于人礼？愿陛下虽垂宽宥，权其首领，犹宜弃之，任其自存自没，则天下粗之劝诫之刚矣。幽诏不许。两又欲遁逃山海，自济阳东出，赵有司路夺舟船，亮乃求外镇自效，初为都督豫州、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领宣城内史，镇芜湖。陶侃温峤之讨苏峻也，移袭征镇，使各引兵入援。襄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复，有不给军粮，遣都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，朝野莫不怪叹。及郡平，陶侃奏敦举军，故望不复国难，请建车收复廷尉。王导以丧乱之后移加宽宥，转敦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并不复，征为光禄大夫、领少府。敦忧愧而卒，追赠本官，加散骑常侍，谥曰敬。陈光曰：与亮以外戚辅政，首发祸机，国破军危，窜身苟免。卞敦位列方阵，兵粮俱足，朝廷颠覆，坐官胜负，人臣之罪孰大于此？既不能明正典型，又以宠禄报之，尽是无政，亦可知矣。任世则者，岂非王导乎？徙高密王弘为彭城王，弘熊之弟也。夏四月乙未，始安中武公温峤卒，葬于豫章。朝廷欲为之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，太尉侃上表曰：峤忠诚著于盛世，勋义感于人神，使亡而有之，岂乐今日劳费之事？愿陛下慈恩，停其遗葬。赵从之。以平南军司刘印为江州刺史。陶侃西谏，皆言印非方伯才，司徒导不从。或谓导子越曰：今大难之后，纪刚迟钝，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，流民万计，不在江州。江州国之难翻，要害之地，而印以太尺之性，卧而对之，不有外变，必有内患矣。越曰：此温平南之意也。秋八月，召南阳王印率众数万自上归趋长安。陇东武都、安定、新平，北地扶风、始平诸郡、荣夏皆起兵应之。印军于众桥，时生应城自守。后召中山公虎率计二万救之。九月，虎大破赵兵于义渠，印奔还上归。虎乘胜追击，斩失千里，上归溃。虎执赵太子西、南阳王印及其将王公、卿校以下三千余人 皆杀之。喜其台省文武、关东流民、秦雍大族9000余人于相国，又坑五郡屠各5000余人于洛阳，进攻极目居羌于河西，克之，俘获数万。秦陇西平，氐王蒲弘羌求姚义仲拒降于虎，虎表弘兼六夷军事，义仲为六夷左都督，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州。初，陇西鲜卑起伏数言居于苑川，亲并林部，士马强盛。及赵王，数言聚，迁于麦田。数言族，子入大韩立，入大韩族，子司凡立。江州刺史刘印金豪日甚，专务商贩，执财100万，纵酒单乐，不恤政事。冬12月，赵征后将军郭沫为右军将军，沫乐为边将，不愿宿卫，以情诉于印。印曰：“此非小人之所及也。”沫将复赵，求资于印，印不语，沫由是怨印。印长使张满等诉清沫，或裸露见之，沫常切齿。腊日，印想沫囤酒，沫对信投之水中。会有私奏，今朝廷空竭，百官无禄，唯资江州运漕，而印商旅记录以私费功，请免印官。书下，印不及归罪，方自申礼。乔人葛纯掠人女为妻，张满使还其家，纯不从，而谓郭沫曰：“刘江州不受免，密有意图，与张满等日夜计议，唯计郭侯一人，欲先除之。”莫以为然，率其徒后旦门开袭印，印将吏欲拒莫，莫呵之曰：“我披诏有所讨，动者诛三族。”遂入至内寝，牵印下斩之。出，取印辽左张满等，诬以大逆，悉斩之。撰印首于京师，诈作诏书，宣示内外，掠印女及诸妾，并金宝还传，出云下都，继而停印故府，招引乔国内史桓宣，宣固守不从。是岁，贺兰部及诸大人共立拓跋易怀为代王，代王何挪奔宇文部，易怀遣其弟石义坚至于赵以请和。河南王兔延雄勇多猜忌，羌求姜葱刺之，兔延不抽剑，召其将何古尼，石府其子叶延保于白兰，抽剑而死。叶延笑而好学，以为李公孙之子，得以王父自为氏，乃自号其国曰吐谷浑。5年春正月，刘印守至建康，司徒导以郭沫骁勇难治，己亥大赦，小印守于大行，以沫为江州刺史。太尉侃闻之，头昧起曰：“此必诈也。”即将兵讨之。沫遣使送妓妾及绢，并写中诏呈侃。 参佐多谏曰：“莫不披诏，岂敢为此？若欲进军，宜待诏报。”侃吝啬曰：“国家年幼，诏令不出胸怀。刘胤为朝廷所理，虽方任非才，何缘伪家即行？郭沫世勇所在贪暴，以大难新除，尽往宽简，欲因忌讳成其纵横耳。”发使上表言状，且与导书曰：“郭沫杀方舟，即用为方舟，害宰相，便为宰相乎？”导乃收印手，答侃书曰：“莫据上流之事，家有船舰成资，故包含隐忍，实有其地，朝廷得以前言。似足下君道，风发相负，岂非尊养实惠，以定大事者也？”侃笑曰：“是乃尊养实贼也。”豫州刺史宇亮一请讨莫，召嘉亮征讨都督，率部骑二万往与侃会。西阳太守邓岳、武昌太守刘许皆宜桓宣与莫同。豫州西曹王随曰：“宣上不负祖约，岂肯同郭沫耶？”岳许遣随议宣观之。随说宣曰：“明府心虽不耳，无以自明，唯有以贤子赴随耳。”宣乃遣其子荣与随聚营讨侃。侃避荣为怨，上宣为武昌太守。二月，后召群臣，请后召王乐即皇帝位。乐乃称大赵天王，行皇帝事。立妃刘氏为王后，世子弘为太子，以其子弘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大单于，封秦王。宾为左卫将军，封太原王。辉为辅国将军，封南阳王。以中山公虎为太尉、尚书令，晋爵为王。胡子岁为冀州刺史，封齐王。宣为左将军，挺为侍中，封梁王。又封石生为河东王，石堪为彭城王。以左长史郭傲为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程霞为右仆射，领吏部尚书。左司马奎安，右司马郭殷，从事中郎李凤、前郎中令裴宪，皆为尚书。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，领秘书监。自于文武，封拜各有疵。中山王虎怒，私谓齐王遂曰：“主上自都襄国以来，端拱养成，已无身当史实二十余年。南秦刘越，北走所投，东平齐鲁，西定秦雍，克十又三州，成大赵之业者我也。大单于当以受我，今乃已与黄稳避儿，念之令人气色，不能寝食。待主上宴驾之后，不足复留种也。”程霞言语乐曰：“天下粗定，当显明逆顺，故汉高祖设祭部，斩丁公。大王自起兵以来，见忠于其君者，则褒之；背叛不臣者，则诛之。此天下所以归圣德也。今祖约犹存，臣妾获之。” 安西将军姚义仲亦以为言。乐乃收约，并其亲属中外百余人悉诛之，妻妾儿女分赐诸胡。初，祖逖有胡奴曰王安，逖甚爱之。在雍丘谓安曰：“石勒视如种类，吾亦无在耳一人。”后兹送而遣之。安以勇干，世诏为左卫将军。即约之诸，安叹曰：“岂可使祖室至无后乎？”乃往旧事官行。替庶子道仲使十岁，安窃取以归，逆之，便服为沙门。即时事亡，道仲复归江南。郭沫欲南据豫章，会太尉砍兵至，沫出战不利，入城固守，聚米为垒，以示有余。砍筑土山临之。三月，雨亮兵至盆口，诸军大急。下五月乙卯，末将宋侯赴末父子出降，砍斩末于军门，撰首健康，同党死者四十人。赵以砍都督江州，领刺史，以邓岳督交广诸军事，领广州刺史。砍还巴陵，因一镇武昌。雨亮还芜湖，辞爵赏不受。赵将刘征率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，杀南沙都尉许儒。张俊因前赵之亡，复收河南地，置于狄道，至五屯护军，与赵分境。六月，赵遣鸿胪孟毅拜郡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，加九锡。郡耻为之臣，不受，留意不遣。初，丁陵敌宾，世居康居，后徙中国，致仕入朝于赵。赵以宾为勾听王，赵群臣故请正尊号。九月，赵王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建平。文武方进各有疵，立其妻刘氏为皇后，太子弘为皇太子。弘号主文，亲敬如素。乐谓徐光曰：“大雅殷殷，殊不似将家子。”光曰：“汉祖以马上取天下，孝文以玄墨守之，圣人之后必有圣残去杀者，天之道也。”乐甚悦。光阴说曰：“皇太子仁孝温公，中山王雄暴多诈，陛下一旦不会，臣恐社稷匪太子所有也，宜见夺中山王权，使太子早参朝政。”乐欣然之，而未能从。召荆州监军郭靖寇襄阳，南中郎将周辅兼缅北军事，屯襄阳。赵主乐以一书斥靖退屯樊城，使之掩藏其志，既若无人，曰：“彼若使人观察，则告之曰：‘汝以自爱坚守。’后七八日，大计将至，相策不复得走矣。”竟使人御马于今，周而复始，昼夜不绝。真者还以告周府，府以为赵兵大至，惧奔武昌。 竟入襄阳，中州流民悉降于赵。魏该地辖率其部众自石城降境，竟毁襄阳城，迁其民于缅北，城樊城以戍之。赵以靖为荆州刺史，州府作免官。修图王羌叛赵，赵河东王生击破之，羌奔凉州。西平公郡据，遣孟义还，使其长史马申称臣入贡于赵。更造新宫，贾臣喜乐成王亲为河间王，封彭城王弘子俊为高密王。冬十月，成大将军寿、都征南将军费黑等攻巴东建平，拔之。巴东太守杨谦、监军吴秋傲退保宜都。六年春正月，赵刘征复寇娄县，略武进，西涧击却之。三月，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夏，赵主乐如夜，将迎新宫。廷尉上党续贤苦谏，乐怒，欲斩之。中书令徐光曰：“贤言不可用，亦当容之，奈何一旦以直言斩列卿乎？”乐叹曰：“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乎？匹夫家资满百匹，犹与世宅，况富有四海乎？此功终当迎之，且斥廷座，以成无直臣之气。”因赐贤捐百匹到百斛，又召公卿以下，遂举贤良方正，仍令举人得更相见饮，以广求贤之路。其明堂毕雍灵台于襄国城西。秋七月，成大将军寿攻阴平、武都，杨南迪降之。九月，赵主乐复营邺宫，以洛阳为南都，至邢台。冬，征祭太庙，赵归坐于司徒岛，且命无下拜。岛辞疾不敢当。初，帝即位充佑，每见岛必拜。于岛守诏则云：“惶恐言。”中书作诏则曰：“敬问。”有私意。元会日，帝应敬岛否？博士郭熙、杜元义以为：“礼无拜臣之文，未以除敬。”侍中冯怀义以为：“天子临毕雍，拜三老，况先帝师父，未宜尽敬。”侍中荀义义以为：“三朝之首，宜明君臣之体，则不应敬。若他日小会，自可尽礼。”赵从之。义祖之子也。慕容伟遣使与太尉陶侃间，劝以兴兵北伐，共清中原。辽属宋该等共议，以伪立功一隅，位卑任重等疵无别，不足以镇华夷，以表请晋伪官爵。参军韩恒伯曰：“夫立功者，患信义不著，不患名位不高。桓文有匡复之功，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，以善甲兵除群凶，攻城之后久息自治，比于邀君以求宠，不亦容乎？”伟不悦， 出衡为新昌令。于是东夷校尉封抽等书上侃府，请封伟为燕王，行大将军事。侃复书曰：夫功成尽绝，古之成志也。车骑虽未能为官摧乐，然忠义结成，今腾间上听，可否持宿当在天台也。